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逐翻讲翻，即系刘德华啊啊！啊边个啊阿碌啊咁成班网友统一一次讲都唔会有错啦， 唔会有错。 咁当然讲再讲都系个网台先啦，又即系我成日唔神唔够记得讲啊，即系其实要搞个网台咧，就真系要网友嘅资助嘅，因为我一个人嘅能力系真系唔够货去搞， 系。 但系讲真，你唔够你冇货搞，我都要搞噶啦，冇办法噶啦，但系就。即係我會捱得好撚辛苦，可能我真係擔心會影響啲節目質素嚇。咁、啊、我神山虎一定要買㗎啦，一定要即係一定要買翻，要揾佢嚟填補下。咁亦都要真係嗱，我可以保證啊，網友捐獻，即係你係捐獻喺我哋嗰買賣咧嘅錢咧，我係唔會攞嚟滾嘅， 係 我都係擺翻落個台度啊，或者可能甚至乎作為我自己食飯嘅生活費啦。 系、 okay, 啊，我唔清楚啦，但通常都掟翻落台度，因为某程度咧，我系希望点样咧？我系希望可以真正租一间独立嘅写字楼，我嚟做节目嘅。但系而家就算我开，就算唔够钱咧，我都要开，就咁我就会又系朝皇晚拆咯，问人借地方咯。 系， 其实几辛苦啊！即系譬如啲地方太远，阿健哥哥又好似话有啲微言，我太远咯，夜晚我点翻屋企啊？因为阿健哥哥住到将军澳咁，定马鞍山啊，住到马鞍山咁远咁样，咁啊，佢有啲难处，所以我谂住希望咧，如果真系攰得笔钱啊，可以我最紧要其实喺我嚟讲就写字楼、电脑 ，mixer 我自己有啊， 系 咁啊，电脑咁啊，装修都唔捻柒使噶啦，啊咁啊，写字楼同电脑同sofa 我会有人出嘅话，我希望可以搵到写字楼钱。即係個錢其實某程度最好就夠我一年運作啦。咁其實我有目標嘅。咁我覺得出面嘅寫字大概係8000蚊，喺觀塘租一個劏房8000蚊到啦。劏嘅寫字樓，夜晚用嘅啫嘛，唔會太嘈嘅。咁8000蚊到，咁我希望係可以籌到10皮嘢到咯。十皮嘢就夠開啦。咁當然啦，我知捐錢會陸續有嚟嘅，但係至到今時今日咧，甚至加埋空少嗰3000蚊都叫好撚多啊！ 即 有啲網友俾500啊，一兩個啦，咁有啲係100啊，有啲係俾200蚊港幣啊，80蚊人民幣啊，同埋咩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唔知點解嘅嚇，頭一個網友俾200蚊港幣，80蚊人民幣啊 ，OK， 即係200蚊港幣就私人見面俾我嘅，咁個80蚊人民幣啊嘛，嗰200蚊港幣咧就捐到我户口嘅。咁、那個80蚊人民幣微信俾我嘅，我唔知點解嘅，同一個網友 係 加埋300蚊又唔知點解啦嚇。咁、啊、其實簡單啲啦，捐錢嗰個户口，即係你哋捐錢，即係我嘅買賣户口啦。啊，我送買翻份神秘禮物俾你噶。咁、那、嗰個户口咧，就係、是、我賣神山虎同埋買最得起嗰個户口。 係 你哋入咗錢啊，跟住一定要 send 翻張圖俾我。 系 ，OK， 因为我一定系要当买卖啊，所以我一定要俾翻啲神秘礼物俾你嘅。 Okay. 当然啦，阿空少听到屌，其实你咁啊，但总之真系你我一定好系好需要你哋嘅支持啊。 又唔系嗱，对于我嚟讲，我又 OK， 我又几中意份礼物嘅。 即系唔同嘅，讲真，即系阿空少跟听咗好耐啦。咁基本上屌喺佢嚟讲一定系屌， 系 即系听下先。即系譬如有啲。 我都聽咗好耐啊！ 嚇， 我都聽咗。你 唔夠空少耐，空少好耐。即係你可能好撚簡單。即係大的朗尼呢第一代嘅戰男咧，聽咗咁耐咧，佢聽屌，即係佢真係咁樣樣嘅。即係當然啲新嗰啲可能阿文都唔係嘅，可能係嗰啲嗰位網友啊，或者奇拿呢啲 L 啊呢啲，係近呢幾年先聽㗎啦咁樣。或者魔術師啊，呢近幾年先聽嗰啲咧，可能會佢哋會覺得珍貴嘅，但嗰啲係仲未捐嘅。但當然啦，唔係，我唔係逼，我唔係指令到聖人你捐，你知撚先。但係即係但係佢就咁樣樣咯，係等緊你哋捐啦，最緊要好撚簡單，捐款户口即係買嘢嘅户口咧，啊買神秘禮物嘅户口咧，就係、是、我哋神山虎同埋最得起嘅户口，記得。 捐入咗钱，跟住留翻你 send 翻幅图，你去边度得噶啦？你 send 俾 send 去我微信又得，咁当然而家 email 又得啦，因为佢唔系买神山虎啊嘛，email 又得，咁Facebook 又得，咁你可以 send 一我知道你捐咗钱，咁我就如果我知道咗你有买俾捐个钱买呢个神秘礼物嘅咧，咁我就将来做好神秘礼物咧，我就会揾你哋，揾翻你哋去寄翻份礼物俾你哋啦，咁样啊 ，OK 啊，其实我可以公开系咩嘅，但系讲真，我 partner 话唔好住， 有少少神秘感啦， 神秘感啦，咁其实咧，某程度聪明嘅我已经见啲估到噶啦，咁系就系咁样啦。其实本来我系应该写一份好好嘅文字，摆喺个网上边去氹你哋呃勾你哋去捐钱嘅，我一直唔肯出，咁唔好意思，我唔知，我人系咁样。咁而且我前一日你哋帮我写啦，或者你哋帮我写啦，我真系写唔到，我都不肥，我写得好卵惨啊！唉，屌你老味，就嚟冇钱扑街，就嚟想搞台啊！屌你，就嚟跳楼，我真系写唔出，我唔知点写，或者我唔知点样落墨，我唔知用点用咩心态去写，所以我本来其实一早都我想写，但系我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唔系写唔到，但系我觉得我难写啊！或者喺度嚟讲，唔知难写过好卵多嘢，或者咧，我用咩角度咧？冚家產天崩地裂啊！屌你啦，咪先啊！九段線啊！屌你，我咩角度咧？我真系唔捻實實諗，我都話啦，講咗就算啦。啊 ，OK， 你哋捐啦，捐咪買嘢啦，捐錢去買嗰份神秘禮物啦。OK， 好咁啊，都係唔講啊，都要打包講曬咁樣嘅先。其實我唔係好知道啊，劉德華即係建哥嗰個老友咧，嗰日搞成點？ 系， 但我知佢之后搞成点 ？OK， 就嗰阵时当然系好卵正啦，呢、這个阿刘德华咁样。但未讲阿刘德华之前咧，都要讲阿碌系点样啊？ 阿碌 迟嚟嘅 ，OK。咁阿碌嗰件女就系 L 以前嗰件女就 系 SHE 嗰件女啦。其实我一路都觉得嗰件女唔似嗰个唔知咩 Ella 我唔肯知啊，我唔系 Samantha 啊 Ella 我成日觉得佢唔似嘅，我成日觉得佢都系似阿娜。佢似謝娜嘅， 謝娜 嘅，佢個感覺有啲謝娜 feel 咁樣啊，大少姑婆嚟嘅，我成日覺得係咁樣嘅。咁啊，因為佢嚟咗啦嘛，我啊同阿謝娜咁啊傾兩句偈啊，咁樣咪玩下啦。咁我同阿謝娜講：，哇，我都同埋我好似真係好少同你飲酒啊， 係 咁樣話，咁而家咪飲咯，屌咪飲咪一杯兩杯，咁啊係阿碌喺隔離噶，冇乜點傾噶啦，都冇乜點傾，一早有佢微信噶嘛，係跟住其實可能係點樣咧，我認唔認到佢啊？我哋唔揾到佢嘅，跟住我就傾話啊，佢話我嘅微信好過癮，我嘅微信好過癮，你邊兩個？你知唔知其實一路都冇一個想搞佢嗰個心態㗎嘛？ 係， 因為我唔鍾意謝娜嘛， 係 咪先？有少少肥， 嗯， 有少少肥我就唔好鍾意㗎啦，你知啲呢啲係走肥㗎嘛？ 係， 你睇而家幾撚瘦，而家如果我。我唔系嘥镜耍啊，记住我系瘦嘅，或者咧我 keep 紧。而家有条，而家我谂过，我有条人鱼线嘅， 吓 好卵 fit 噶。而家我呢十年嚟讲，系最 fit 系今年咯。即系咧，即系而家我够胆，都系喂。而家但系我种减肥方法咧，系靠呢个六味地黄丸减肥咧，系令到咧个胸都瘦埋。而家真有排有啲排骨喺度，即系等于我以前僆仔读小学嗰时候，我咁卵瘦。而家。知唔知道我几寸腰啊？ 几寸？ 28 腰， 28腰，就系我18岁嗰时候佢腰。我觉得我20零岁嗰时候我已经30腰啦。即系咁你谂下，其实食呢啲六味地黄，我其实我唔知系食紧六味地黄丸啦，你因为我仲食紧一只有一只健康产品叫马卡丸啊。 系 吓，即系唔系神山虎，就唔系神山虎， 系 神山虎其中一个成分嘅健康产品嚟嘅嘅草药嚟嘅，叫马卡。咁我就食紧呢只丸。我唔知边只系令到我而家咁样瘦啊！但佢真系好咧有效啊， 系 好咧有效。不过多试三个月先，好嘅，介绍你哋买。因为我冇可能攞到呢啲代理噶啦，我介绍你哋买。其实我某程度而家我都可以介绍你哋买，因为个人都好紧精神啊，我成日听啊，状态又好好。 系 咁啊同呢件女咁啊玩阵间啦。咁其实一攞冇嘢噶，一攞冇嘢噶。咁啊，咁啊，到阿碌屌完啦，咁样，咁啊，我啊喺微信就同阿碌倾偈啦。 系， 哇，咁啊，我而家要翻啲菜油报告噶啦，咁啊，点够挨 挨一集啫，系咪先 ？OK， 啊，我咪俾啲彩友个报告嚟啦。咁阿碌咧嗰个彩报好噶啦，喺我微信度，不过费时间攞出嚟咧，又出嚟揿啊，要时间。大致上阿碌系点样讲咧？ 系 佢话诊佢嘅时候咧，即系诊佢，佢话诊佢之余嚟咗四五次。嚟嗰意思就真係高潮啦， 你話係阿碌嚟定條女嚟先？ 條女嚟 ，OK， 寫一次咪一次高潮，唔得阿碌冇可能四五次高潮啦。 咁撚緊要， 神山府點掂都唔可以令到阿碌可以有四五次啦。 係， 都可其實可以得㗎，即係聽下，真係有網友係真係四五次嘅話，即係飲神山府之後真係黐撚線，搏到我條命啊！佢搏埋自己條命，搏埋神山府條命一齊，兩條命一齊要搞件女噶嘛？唔好講呢啲。咁阿碌就话嗰条嚟咗四五，嗰条女嚟四五次，即系估计啫。 系 啊，唔通真系咪？喂，系咪屌你谂啊？不高潮啊？系啊，佢唔会咁讲噶，真系谂下估嘅啫。 系， 你知我哋啲男人估嘅啫嘛。 O、okay. K， 我哋系咪四十五分钟估嘅啫嘛 ？O、okay. K， 即系你问我系咪十五分钟，我系估嘅啫嘛。其实我哋得三分钟啊，我唔知我估嘅啫嘛。 O、okay. K， 即系马草嚟嚟噶嘛，三分钟搞掂， 系咪 先？啊，三分钟四五次射精嘅咯，唔出奇。嗱，你咁样咁阿碌就话喺微信嗰度讲咧，话即系佢 high 嘅屌喺，即系屌得佢冧嗰时候啦，或者佢高潮嗰时候咧， 系 嗰条女啊微眯埋只眼， 系 有啲邻家女孩 feel， 系 哇仆街屌捻到咁捻样，屌捻到隔篱，屌你隔篱， 即系高潮眼噶咯， 高潮眼，因为佢嗰啲邻家女孩 feel 好捻正， 系， 但系佢就话佢波细小肥。系冇你扑街喎，你波细唔紧要啊， 小肥 小肥有啲问题啊嘛。 系， 但健女就我唔系好中意嘅啫。咁但系佢大阿碌咁讲， 有新闻咯。 你老尾咁你都你，而且我日日真有佢微信嘅。 系 啊，咁真系好捻正喎。因为即系屌嘅时候佢有啲害羞同埋有啲眉丝细眼，屌你都邻家女挨 feel 喎。 系， 屌你咁样我屌佢嗰时候会点？我成日咁样样啊。即系听完你啲报告，我心谂如果我屌佢又点啊？即系我屌会唔会啊？屌佢咯，咪哇吓！屌你都布鸠咁会唔会又鸠咧？唔知噶嘛？喂，所以我成日好所以点解有时我都好兴趣搞下啲翻桌嗰啲网友搞我啲，一来喺我做即系搞我外国搞团啦搞团嚟讲，有一个熟嘅女仔喺度玩个鳄鱼啊，玩个石啤牌咧。其实容易氹其他女仔，昆其他女仔玩嘅， 系 ，OK， 咁系容易啲嘅。但系只要唔好个同一日嚟讲，有三全部女都系翻桌嘅，因为咁样手闷嘅，吓、啊，咁有一两件咧，其实好好啊。咁我话咦咁啊，咁我嗱碌讲话，下次我嚟咯 ，OK， 咁得。但系下次我嚟，点下次我嚟发咧？即系我啲行程都几多密嘅嚟嘅，知唔知？ 系， 小黑我都未屌。 一齐啦， 啊！即系阿康少就以为牛哥你屌咗小黑噶啦，我真系未屌过啦， 系 未能够时间屌啊嘛，啊！即系其实小黑就点样咧？即系我成日我谂住系搵一个你哋全部都唔翻桌嘅，咁我买小黑咯， 吓 咁你哋有个翻桌嘅，我就唔介小黑噶啦。 但系小黑嗰次又冇嚟嘅，冇网友要 系姨妈度嘅， 哦姨妈度 啊， 又系姨妈度， 佢永远拣住我哋嚟嗰日姨妈度嘅， 系。 广东妹都系嘅， 系 啊，或者拣咗我哋嚟嗰日咧，就翻乡下睇佢病危嘅老豆嘅，讲笑嘅，冇病危，系咁样样嘅， 系 ，OK， 其实我几欣赏嗌小黑噶嗰日，但 系 约捻咗高妹，啊，你真系未清之前系高妹啊嘛， 系， 咁啊小黑因为好似星期五咧对住班客唔好啊，听讲佢系喊捻住翻屋企嘅， 小黑 系啊， 小黑都会喊住走， 系啊。哇！真系咁样讲，即系我见犹怜啦，更加狠狠地毫无怜悯地神山虎加六臂地王丸啊，攞埋热狗嘅踢劫嘅态度嚟对付佢啦，肯定你更加即系狠狠地咁爆一次啦，系咪先？我真系谂住咁样样，但约捻咗人啊嘛，咁样约捻咗女啊嘛，约捻咗好高妹冇办法啦。真系其实好捻奇怪，有时有时有啲女真系遇唔啱，而且有一样嘢。张强系唔会翻带一啲女过嚟嘅， 系 唔知点解咧？其实我都明白，因为我哋嘅时间变咗，因为我哋时间都系逢系月头嗰个星期六或者月中嗰个星期六，我哋时间系呢两日， 系 咁我哋玩了年几啦？嗰条女可能唔系姨妈度，两日咁褪， 吞到嚟今時今日，佢啲女就係7號至11號嚟姨媽，張強會介紹俾我哋識嗰班女。 哦， 所以而家我哋呢輪咧係遇著阿張強姨媽度嘅。先，OK， 唔係嘅，係張國姨媽度，即係佢班女係我哋嚟嘅時候，佢會揀俾我哋姨媽度。咁我亦都問過其他女喎，即係原來張強幾得好啊！呢個經理唔怪佢，即係喺嗱，我覺得喺神秀有兩個經理最多客嘅， 係 一個叫馬強， 係 一個叫張強， 係 馬強係啲乜撚嘢咧？即係馬強就好啦啱啊傑斯玩嗰啲啦， 係 好你我揀啊，屌你老母嚟咯，屌你老母！劈烂晒佢，屌你老味今日就屌你同你咁十同你咁十巴， 系 咁样嘅经理啦， 即系豪气嗰只， 好豪气嘅。咁啊，佢当然呢啲咁嘅经理，仅有一啲好似杰斯嗰啲，哇，屌你老要劈死你为己任嗰啲啊嘛，咁嘅人啦，啊，咁啊嗰啲又梗系中意马强啦。咁我哋啲中意玩噶嘛， 系 啊，屌你老，你唔好劈我啊，吴家仔，你劈我啲咩咯？喂，我真系以后都唔想帮衬你啊。咁样就好啱张强嗰种玩，因为张强都系一个叫几开心嘅。嘅经理嚟㗎嘛。 即係好撚大反差㗎喇。 好撚兩個大反差就係但喺神秀呢呢兩個经理就最撚多客最撚搵錢㗎。 係。 咁啊咁啊就咁樣就所以呢形成咗我哋咁樣玩嘅時間固定咗。就我哋嗰啲女28日一次㗎嘛。 係。 一個月有31日或者30日㗎嘛。 係。 咁褪3日褪2日褪3日褪2日褪到而家呢就啱啱7號至11號。 係。 嗱我覺得七月唔系八月咧就唔系啦，系五号至十号， 系 呢几日咧就佢啲女姨妈度啦。咁而家我哋玩咧就要计埋啲咁嘅时间啦。 OK， 咁你知五号至十号系姨妈度，即系十号就七日啦。 系 即系五号至七号咧，你想搞小黑咧，就真系要谂啊谂一谂啦。因为你知啦，嗱啲女仔饮咗酒咁有酒多，佢嚟得就系唔准嘅。 系系， 所以咧你要俾14日偏差佢。唔系话前七后七啦，已经 哇， 就直接俾14日时间佢哋， 或者一个月里边俾一半时间佢嚟。 系啊，你譬如你即系你咁样计噶啦，尤其是广东妹啦， 系 靓妹嚟嘅啫嘛，廿一定廿二岁女仔，跟佢本身咧嚟得唔准，加上饮咗酒， 系 或者可能会食下嗰啲药、嗰啲避孕丸啦，或者我唔知啦，咁亦都可能唔知令到佢有啲荷尔蒙失调啦咁。你晚晚又唔夠瞓咁樣，梗係咁喎。個老細話食宵夜，佢食嗰啲嘢你又冇得揀㗎喎。可能下食海鮮呢，姨媽到都要食海鮮㗎喎。係咪先，因為個老細請㗎嘛。係咪先。咁你咪形成你好得唔準囉。 咁都冇辦法啦。 係囉，所以咁樣我而家我哋要搞返好似小黑呢類型啊，小黑啊，小紅啊呢類型嘅女呢，我哋又要再嚟得一個循環啦。 係。 咁之後呢佢過咗個循環呢咁以後就好啦。譬如嗰啲裏面都係月尾嚟 M， 咁我哋再搞團呢就可以見返一啲即係其實阿小黑係一個好高質素嘅女女嚟㗎。 係係、 啊。即係我揸過 㗎。 佢係比斯緊斯 㗎。比斯緊斯 㗎。比斯緊斯㗎或者呢。咁屌過佢嘅網友呢即係個個都話得嗰啲女白雪雪滑捋捋。啊！俾曬你又肯擔肯抬喎，咁其實一係我好想搞就永遠都砌唔啱個時間咯。等於阿碌想搞出阿廣東妹， 係 啊，係永遠都撞唔啱噶嘛。當然啦，而家我睇下有冇辦法安排啦，一陣間就會知噶啦。咁、okay. 阿碌嗰個咁啊，阿碌好潮撚正啦。咁又佢廣東到話，哇！屌啲鄰家女係 feel 咁樣， 係 咁即係阿碌嗰個關啦。咁其他其實嗰啲我唔好清楚啊。 OK， 咁比較清楚啲咧。 是 就是阿刘德华嗰个啦。 是。 咁、当然我都会知道阿大的嗰个嘅。 是。 因为第二日呢就即係第二日呢我就咗大的嗰件女高妹呀。 是。 咗高妹就去咗深圳㗎嘛。 是。 呢个一定留返下个礼拜讲啦。 OK。 因为而家讲已经差唔多节目完啦係咪先。 是。 咁样。 咁讲咗刘德华先。 刘德华啦。刘德华就最奇怪啦。啱啱讲我係冇同佢倾过任何一个偈㗎。 是。 我先呢喺嗰日。 是。 但呢嗰件女呢佢嗰件女呢是好夜先落到嚟嘅。即係咪我哋點樣講呢我哋識約定網友㗎啦。一點鐘完咗就一點鐘晏晝就喺酒店大堂等。 係。 咁有兩個女有幾個女仔呢都係同一時間行落嚟㗎喎。 係係。 咁其中一個就高妹啦因為大的㗎嘛係咪。咁大的高妹嚟先嘅大的係壓後嘅。 咁再有一个耐少少咧，就健哥哥啦。 系 ，OK， 啊唔系阿健哥哥嘅 friend 啦， 刘德华， 阿刘德华啦， 系。 咁啊，阿刘德华咧就带咗嗰件女落嚟， 系。 咁就呢啲容光满面啦，系咪先？容光满面啦。咁我唔肯拆你佢嘅。咁啊，咪就诱勾佢咯。咁跟住，好啦，件事完晒噶啦， 系 完晒噶啦。咁到唔知星期二定星期三， 系 咁啊，健哥哥个 friend 咧，阿刘德华咧， 系 就走嚟微信我，佢话喂，嗱，记住啊，嗰阵时系夜晚八点钟， 系 OK， 唔知星期二定星期三，我唔记得咗啦 ，OK。 咁佢话喂，你即刻。俾阿张强个电话俾我， 系 我要帮搵个订台，我话唔使咁急啊，我帮你订咪得咯。我话唔系，我要而家去， 系夜晚八点， 夜晚八点、啊，我哋睇女就八点。我问佢喺边度咧，佢好似唔知喺深圳定喺香港啊。 系 OK， 我问知佢有车，佢话佢喺三个钟之内咧就去到神秀，咁即就喺香港啦。 三个钟即系十一点噶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跟住我话我冇追佢电话噶，我只有个微信啊，你微信佢咯。 系 咁跟住咧，咁我就俾咗阿张强个微信俾阿刘德华啦。咁刘德华就千叮万嘱同我讲，佢话你同阿张强打招呼讲，我哋三个钟头之后到。 系 咁样，我心谂使唔使啊？你微信佢咪得咯，你话阿牛个 friend 咪得咯。 系 佢又唔识你啊？你去过一次咯， 啱啱见完啫嘛， 啱见完啫嘛。系咪先？你个鼻咁样勾，系咪先？冇人认你唔等到啊！唔紧要啦。咁我即刻同阿我俾咗个微信，将个微信俾阿刘德华啦。咁跟住我就同阿张强讲，我有微信啦，张强讲，我有个朋友会过嚟搵你。我乜都唔知噶，我就话佢可能同个老细嚟嘅。咁你帮我安排啦。咁张强就收到，多谢牛哥咁得啦，咁得啦，因为可能。嗰边商啊，刘德华已经可能已经接触咗佢啦。 系 咁 ，OK， 嗱，我乜嘢都唔知啊 ，OK， 要咁样第三次先至明白成个故事嘅。 系 好啦，咁即系玩完啦，即系刘德华呢条友，星期六去完，星期三咪去啦。 系 好啦，星期三去完咧，咁因为星期六呢，我要去深圳办点事。 是。 嗱是咪星期日嚟嗰日。是星期六嚟嘅，星期六嚟嘅。 是。 深圳办点事，因为星期五。 你去深圳办点事。 因为星期五我去咗福田间场啦。 是。 咁多人日都唔系而家讲啦。 OK。 即系点捻完嘢㗎啦 ,OK, 点捻完㗎啦嗰次。咁咁刘德华有微信我喎。 是。 我话可唔可以帮佢搵车。 是。 搵咩车啊，佢话佢要去沙井， 系 我扑你个街，星期六去捻完， 星期三又去， 星期三又去，星期三去捻完，而家又搵我，又搵我， 星期六又去， 又去， 即系三日去一次， 系三日去一次，哇！你咪捻过我，哇！乜张强迟啲识你唔识我啦，好唔紧要，咁跟住佢话，佢会自己去先， 系 佢就同我讲，我自己约咗饭盒，哇！ 咁撚打炮， 咁快炮，好你老味，咁撚快就煩口，唔撚犀利， 系， 好你老味，我啲煩口都約唔到，你約到 ，OK， 我夠想入窩蓋咯，你講係咪先？我同大家一樣夠想入窩蓋咯，去咗新加坡點算咧？係咪先 ？OK， 好唔緊要，咁啊，同佢講好撚多嘢啦，咁樣我就話，咁啦，因為其實都幾孤寒㗎，其實啊。阿刘德华 系 咁，佢又问我搭的士会又要几钱？包车又几钱？因为佢有朋友去咁，我因为其实我瞓紧喺微信度同阿刘德华讲嘅时候咧，我就啱啱喺维也纳 系 酒店瞓紧觉嘅，咁就唔知几点样样啦。跟住阿刘德华就同我讲，佢话喂，不如咁啦，你三点钟我三点钟会过去深圳，不如喺深圳等啦咁样。我好啦，你唔好，我三秒都退房啦， 系 先咁样。我好啦，咁我哋去福田老地方茶餐厅等啦，好冇？咁好啦，咁啊，即系兜口都未见到啦。 系 咁啊，咁就问咯，喂，我话你，我睇我问你咩乜烂嘢饭盒啊？我真就谂都唔实谂噶啦，搵咩饭盒啊？咁捻快搵到饭盒？平时点解咁你喺 我知道你有飯盒喺香港，你緊有件啫， 係 咪先？啊，你已經有飯盒個，佢話冇啊。同埋咁其實呢咧就可以講曬佢呢一三日嚟嘅故事啦。佢話冇啊，第一日屌撚完，好玩啊嘛。間場哇啲女，咁跟住星期三我咪叫你，佢屌嗰幾女玩。 係 咁其實男人好撚簡單，你講好玩就佢只講曬所有嘢啦。 係 因為嗰條女成靚妹樣係有高。 係 咁其實都幾鄰家女孩嘅。 OK， 但呢個係活潑型啦。 係係 咁阿謝娜咧就大小姑婆型啦。 係 嗰個係活潑型唔同啲嘅。 係 小家不擁入型型啦咁嗰阿建國阿建國嗰朋友嗰個阿劉德華。 係 嗰件女就咁樣㗎啦。咁樣佢話好玩啦、啊。咁跟住咪星期三去囉。咁我話星期三咁點啊？好夜啦，我去死去成十一點。十一點。咁啊，冇揀女啦，張強帶女過嚟囉。佢話屌得喎，見撚見都得喎，即係全部帶出嚟，全部入閘。咁啊，建哥哥嘅朋友啊，劉德華咧就係、是、應該係建哥哥嘅朋友劉德華班朋友。 係 嚇，屌你就唔係建哥哥嗰個就 OK。係你知啊， 即係劉德華啲朋友啦， 劉德華啲朋友啦， 係 OK， 即係好啦，難講啊嘛。 我真係提建哥哥啦，就 你有建哥哥嘅朋友劉德華嘅朋友，咪即建哥哥咧，一定會咁樣諗噶嘛。 係。 咁啊，唔系，系啊，阿刘德华嘅朋友， 系， 当然其实都系建哥哥朋友啦，咁样简单嘅啫。咁啊，咁啊，佢话系唔使拣啊，张国荣带一件就是、有件，佢可能几个朋友嚟啦，咁啊又玩咗一日，咁阿刘德华咧，就当然带咗另外一件女，就上房卜嘢啦，夜晚啊，卜下，跟住咧佢 call 佢上次嗰件小家碧玉， 系， 佢话。嗰件小鸠呢个肯上嚟喎， 系 我屌你咯，咪当然啦，阿刘德华已经剥捻咗佢嗰件女啦， 系 咁嗰件肯上嚟，咁嗰件女上嚟酒店，咁啊见哥哥个朋友刘德华，咁嗰件女咪走啦， 系 一走咗，当然俾钱走啦，就当然唔系俾个嘢就俾一 Q 啦， 系 先走捻咗，咁啊当然砌跟住诊嗰件女， 系 咁跟住咧，原来呢件女咧就原来唔再翻工噶啦， 系。 嗱、啊，咁佢咁嗰啲件女好似话要翻去广州啊， 翻广州 吓，咁佢系星期日翻广州， 系 吓，咁 星期日定星期一咧？诶，仲试紧蛋啦吓，咁阿刘德华咧就星期六 就临别抽波啦， 临别就抽佢咯，威波啦 ，OK， 哇，咁就真系一场惊天动地、惊天地泣鬼神嘅爱情故事啦， 系， 肯定大家唔两集使讲啊，一个咁孤寒嘅刘德华。 系 ，OK， 都肯租一间豪华套房 ，OK，OK，、 okay, 神兽嚟讲，即系我哋住可以三百五嘅嘛， 系 住够五，住够四旧， 系， 你可唔可以尾数下 四旧， 尾数下后比啊嘛，因为唔识订酒店，如果你要用我 account 订下先，冇问题啦，冇问题啊，我啲做兄弟嘅吓，唉，我唔俾面你，我都俾阿健哥哥啦，系咪先？ 系， 系咪先？好啦。好、okay, 嘅，我帮你订酒店，咁啊帮佢咁啊佢话我你睇戏噶嘛，咁你睇系咪要入啲钱落去你个 account 度啊，你个微信度啊，咁啊亦都俾利是佢啊，封几封俾佢啦，屌你，哇呢啲乜所谓啊， 系 唔俾面你都俾面见哥哥啦，系咪先？即系唔系第二个啫，屌柒佢，你咁捻烦，嗌我落嚟就屌你咯，为捻咗屌你咯，咩订酒店，同埋 book 车。同埋要红包，不如你俾翻钱我嘅， 系 订酒店嗰度我蚀咗8蚊啫， 系 咁啊，冇为同佢计嗰8蚊啊嘛，系咪先？ 系 啊，咁啊，佢自己啊，我仲教埋佢点样绑定佢张银行卡，跟住佢自己而家算识叻啊，而家后街仔识搭滴滴啊，滴滴啊，而家罗湖跟自己俾钱啦，滴滴啊，系我帮佢租酒店，因为点解？因为我系维记会员啊嘛，我租就8折。佢租个9折啊嘛， 系 咁你而家计埋条咁嘅数嘅孤寒啦，就要我喺维喺沙金沙港维也纳，你去行咯，你老老地方同饮茶，就系为咗为咗 为咗嗰一折， 唔紧要啦，唔俾面你都要俾面见哥哥，实听啊，我两 日实 听，我下都讲句吓，咁跟住咁佢自己就去捻咗啦，好啦，咁啊。应该是经过好多翻云好多福雨啦。 是。 啊好多 凄迷嘅爱情故事呢啲，当然未问过佢啦。 系， 咁我就喺，因为其实觉得当日咧，第二日啦，就星期日啦。咁我因为我未走啊嘛，我仲喺罗湖嘅，我喺罗湖嘅。咁我就问佢点啊？搞成点啊？跟住佢就话啊，唔系啊，应该咁讲，因为佢星期日我已经翻咗屋企啦。 系， 大概因为我退咗房啦，喺因为星期日我仲星期六住紧啫，星期日我就翻咗屋企，我就屋企咧就微信啊刘德华啦。哇，点啊？咁啊，其实刘德华微信我噶，话佢话维记可以住几点啊？我就同佢讲话，我咧本人入住咧就可以住到三点，好似本人嘅朋友帮朋友登记咧可以住到两点。 系。 嗱，记者平时维也纳只可以，唔系平时维记只可以住得点嘅咋？系吓，咁啊，佢话唔够，我点唔够啊？我见到执紧嘢，翻到屋企， 系， 我得有一条友酒店， 系 等紧佢， 系， 佢谂住佢一个人话，我谂住屌第四 Q， 哇，屌你啊，惨你啊，你老母咁样罗红啊你啊，嗱，坦白讲，我知道啊，阿刘德华几高寒， 系， 所以咧。你唔会俾足二千嘅，我估计 系 你求其心，唉，塞一千几百，跟住仲要屌人四娇，你老味你公唔公道啊你？不过唔紧要啦，嗱，我就冇得屌，冇得闹佢嘅，因为点解咧？电影院收 系 先，但系网友就唔好认为而家系指标， 系 因为网友只会收捻多嚟啊，即系你咁嘅烦恼。OK， 哇，咁屌你都正、啊，因为原来。佢四点钟去住酒店，五点钟入住酒店，屌到第二个朝三点钟，两点零钟， 系， 其实因为佢条女去捻咗去执行李啊，即系可能十二点钟执行李啦，点解三 Q 咯？喂大佬，你仲嫌唔够啊？人哋小家碧玉嚟嘅啫， 你翻广州等你以后都唔敢翻嚟 嘅，以后唔会揾你噶咯。跟住我问佢讲，咁以后点啊？咁跟住话。咁调调得完啦，咁跟住佢就话：，哎，我下个月佢嚟香港啊！哇，我真系惨，我心谂，我嚟讲，我而家讲惨，屌你，肯定系谂啦，屌你老味，喂，我系谂住嚟佢系迪士尼嘅迪，你老母咩？屌捻咗先讲啊！喂，我对太平山，系你老母咩？屌捻咗先讲，仲要买嘢，唔系你老母咩？屌你老母，屌捻咗先讲，食嘢。石条毛咩？屌你老母！屌捻得先讲，我都系咁样啊！我真系戥嗰条女揾走，唉，冇办法啦。但系嗰件女就好似话从良啦，系啦，从良啦。咁啊，去咗广州，咁嚟嚟香港咧，我可能以为嚟香港摆嘅。我问咗阿刘德华，刘德华话唔系旅游， 系 啊，仆街啦，旅游系 仲衰过摆 啫， 仲出个出嚟摆， 仲出嚟个波出嚟摆啦，屌你摆都未俾你奸啦，屌你大卵镬，我惊佢算啦。咁啊都好啊，咪个人都好，即系证明咧，即系我哋都望有我哋都听众啦或者朋友咧，偶然都有啲好事发生，即系讲真坦白讲唔靓。嗰件女唔靓唔正，即系嗰条女日亦都系一个高瘦平嚟噶，话声听。 系 佢有冇平唔平我唔知啦，总之系高有高有瘦嘅，啊都几捻 QQ 女仔嚟，啊咁可以俾阿刘德华咁样轮咗三次， 系 喂咁啊，其实某程度有即系着数嘅刘德华嚟嘅啫，即系着数就我哋网友嘅啫，讲真系先。 系噶，咁梗系啦。 咁你嚟捻到香港。喂，大佬又俾佢輪多鑊個喎，係咪先？咁又係真係又係一個唔錯嘅經驗嚟喎。揾日阿劉德華上廣州探佢，哇！ 有 你，喂，屌你乜周潤發同埋阿邊個咩咩馮晴晴咁，屌你老味，係咪先？哇！上海單咁，屌你老，不過中槍嗰段咁啊。咁其實某程度我都覺得幾欣慰嘅，即係啲聽眾啊，啲朋友係可以。喺我上面一手撮合一段孽缘，孽缘。但你话我，你话阿刘德华沉唔沉咧？咁我系相信佢系唔会沉嘅。 系 啊，因为孤寒啊嘛，孤寒人都唔会沉。O K 啊，咁系咪真系沉咁样咧？都唔肯就知噶，拭目以待咯。即系有我呢啲咁嘅朋友， 系 啊，咁我哋会提点你噶啦。你沉。恭喜你咯， 唔会 系咁样孤寒， 唔会嘅。 O K 好啦，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讲下我同高妹嘅一段情。 好啊。